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集。林妙妙是个路痴，她东南西北不分，出门全靠导航，要是没有人指路，他能在一个小地方兜着圈子打转，永远走不出来。郡守府是一座相当精致的园子，中央凿了一片曲折池水，亭台楼阁绕着池子布置，高低起伏，前后错落，又有大大小小的太湖石林立，松柏掩映。当初胖子爹花重金请人修这座园子，为的就是在一大片附庸风雅的江南商贾之间抢出一个雅字。只是这园子在林妙妙看来跟迷宫无异，而现在的园子就是黑夜中的迷宫。他循着白天的记忆一路寻来，来回碰壁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疑似主角团居住的屋子。木生和木瑶屋里的灯已经灭了，柳福一的房间却透出暖黄的灯光来。林妙妙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，黑眼圈都显了出来。她想不明白，林雨好好的一个大小姐，为什么就老要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呢？事到临头，她心里还是一阵紧张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难为情的事儿。她慢慢地凑近窗户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，把翘起来的窗角糊窗纸掀开了一个小角，然后整个人贴了上去。桌上灯如豆，灯下是柳福一温润的侧脸，他伏在桌上，正在用软布十分仔细地擦拭那座小巧的九旋捉妖塔。 凌雨总是在夜里这样偷窥他的心上人，变态吧。 凌妙妙欲哭无泪，看这里的窗户纸打卷的沧桑模样，原身从前不知道这样干过多少次了。烛火晃动了一下，柳福一的动作骤停，有些警觉地望向窗外。林妙妙猛然退开几步，站在房门外，心差点跳出嗓子眼儿。这时肩膀上猛然搭上了一只手，林妙妙倒吸一口冷气，转过身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熟悉的脸，白色发带在微风中轻轻飘荡，木生披着夜露立在夜色中，眸中宛有淡淡的水色，压低声音笑道： 林小姐干什么呢？ 月光下，林妙妙抬起头来，面色苍白，一双杏子眼可怜巴巴地盯住她，她眼底有两团深重的乌青，猛地一见有些骇人。 我…… 他犹豫着开口，咬住了下唇，似乎是难以启齿。 我失眠了。 失眠了？木生抱着手臂，没有挑剔他的答非所问，只是笑道： 哦，看样子是没睡好。 他走近几步，低头端详着他的脸，脸上是天衣无缝的关心神色。 林小姐平白无故失眠，是有什么心事吗？ 林妙妙避过她的眼睛，腹诽： 套话了，黑莲花又开始套话了。 是有些心事。 她软弱的点头，顺着木生的话应承下来。 跟柳公子有关？ 她似笑非笑，朝着柳福一的窗口瞥去。 那倒不是。 妙妙叹口气蹲下来： 唉，我就是睡不着，想找个人聊聊天。 他抬头望了木生一眼，压低了声音： 没想到你们都睡了，只有柳大哥屋里的灯还亮着，本来想叫他，但又怕打扰了他，正在犹豫着。 木生一双含着水色的眼睛打量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可惜那柔润的水色背后是深不见底的漩涡。片刻，他伸出手来，亲昵地搭上了他的肩。林妙妙下意识地缩了一下，没躲过去， 他手臂上用了几分力气，轻巧地捞着他转了个向。 那真是太巧了，我还没睡，我陪林小姐聊天吧。 妙妙让木生拐着强行远离了主角团的住处，一路僵硬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走着。他心想，恐怕黑莲花是担心他对木瑶不利，紧赶慢赶要将他驱离，带到偏僻的地方毁尸灭迹了。 木公子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此时已有微弱的蝉鸣，池塘里偶尔传来一声巨大的蛙叫，月光照在茂盛的青草上，像是为其镀了一层模糊的珠光。木生的袖口传来若有似无的梅花香，不住地往妙妙鼻中钻。夜风带着暮春最后一丝凉意，木生的语气漫不经心。 散散步，有利于林小姐睡着。 那你…… 妙妙不住地把头弯下去，想要绕开他的桎梏。 一定要这样陪我散步吗？ 木生撒了手，发尾被风扬起，有些委屈地揉了揉手腕。 我以为林小姐能从我碗里夹菜，想必是跟我熟到不在意这些虚礼的程度了。 林妙妙一时语塞，木生斜斜腻过来。 还是说，林小姐这种亲昵，只对柳公子特殊？ 那你怕是误会了。 林妙妙贴上去，抱住了他的手臂。 其实我完全不在意虚礼，平日里不表现，只是怕吓着你们。 他感觉到木生瞬间变得紧绷的身体，仰头嘲笑。 哈哈，看，木公子不就被吓着了？ 怎么会？ 木生立即收敛了快要漫出眼底的幽暗，顺从地任他拉着。 哎呀，外面太冷了。 林妙妙在夜里瑟缩了一下，大胆地拽起了木生。 不如木公子去我房间坐坐。 话毕，才发觉自己心跳剧烈，像是偷了什么东西。郡守小姐的闺房大而奢华，地上铺着绵软的波斯地毯，连床上挂着的帐子都是层层叠叠的绞纱，薄如蝉翼，微风吹来，纱帐飘荡，如同天边的薄云。几盏落地的鹤形灯支在房间里，一星一星的灯火，靠墙根又有低的烛台，每隔几步就一盏，高高低低，闪闪烁烁，将屋子照得亮如白昼。桌上还有一盏精致的六边琉璃灯摆在棋盘旁边，给一枚枚黑子上了温腻的釉。木生的长睫微垂，阴影落在莹白的脸上，他长久地注视棋盘，眉头不自觉地微蹙。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棋子无意地在指尖摩挲。林妙妙挽起袖子，只思考了数秒，啪嗒一下便做了决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